情放在透明的橱窗，谁都想停下脚步来欣赏，要让真心变成流行的时尚。慢慢，谁都不说谎，不需要疗伤。哒哒哒哒，听听心里说的话。 哒哒哒，听听心里说的话。